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欢迎大家收听一剧之本，由我们文教组的制作为大家讲一下剧本上面有啲咩嘅得意之处啦，或者係一啲技巧上面嘅嘢呢，我哋都可以慢慢去领悟一下。咁同大家讲剧本呢，就唔單止有我冯杰嘅，仲有我哋嘅主持阿初黄晓初。 又係我、啊。 又係你啦，仲有六姑何敏文喺度嘅。 大家好啊。 大家好啊，今日呢为大家揀嚟一套呢，都係上嗰排啦，咁上映嘅一套电影。咁呢套电影就叫做 Money Monster。咁我哋香港呢就譯做華爾街綁架直擊嘅。咁、其實呢，嗱，我真係講返聲先。我喺入去戲院入面睇呢一套電影之前呢，我係完全唔知道呢一套戲講乜嘢。即係 trailer 冇睇過啦，啲簡介冇睇過啦，六姑俾我哋嘅 research 我冇睇過啦，總之我完全冇睇過。咁我一開始淨係聽過個名嘅啫，華爾街乜乜，我就諗會唔會係講啲咩華爾街狼人嗰啲呢，講金融市場啊之類嘅。咁我抱住呢一個心態入去睇。點知入到去原來係講完全同我想象中唔同嘅嘢嚟㗎。 喂，人哋個題目已經話俾你聽係綁架直擊㗎咯喎。 我睇咗華爾街三個字俾你。 喂，大佬有咩唔關事啊？我而家又唔覺得唔關事，點解你覺得係唔關事啊？而家都係同金融有關啦，唔係咩？ 有關嘅，不過佢唔係我想象中話，一個人喺入面點樣賺錢啊，慢慢去發達啊，喺入面揾佢嘅生存之道啊，即係唔係嗰一樣嘢，而真係一件綁架事件。可能我開始睇嘅戲名嘅時候已經即係跳過咗綁架呢兩個字，或者係咪一啲比喻嚟㗎？ 咁我想問啊，對你有啲咩影響咧？對你睇戲嘅時候， 唔係我覺得好嗰下係喜出望外嘅，因為嗰件事係我本身對於嗰啲金融市場嗰啲嘢咧，我唔係好中意啊，直情唔係冇興趣，係有啲覺得好 抗拒， 係啦。咁而今次講綁架喎，講呢啲即係咁突發嘅事件啊，講一個直播室入面發生件咁嘅事，我突然之間成個人就入曬個戲度啦，咁樣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好正。 因為你呢個講法好得意啊，我覺得，即係如果有個人唔知點解啦，佢對醫學完全冇興趣嘅，咁啊死啦！嗰啲咩 ER 啊、妙手仁心啊嗰啲，全部唔睇啦，係咪咁樣啊？但係我又想知道，即係嗰啲人如果佢係對唔知點解啦嚇，對醫學係完全冇興趣，咁會唔會入去睇佢嘅時候，佢完全我就冇 feel 咯，我就唔明咯，我就唔睇咯，會唔會係咁咧？ 唔係，我諗係對醫學冇 feel 比較少啲啦，金融界大家會有啲抗拒，可能因為都 有啲抗拒都有 feel 啊，係咪先？有啲抗拒都 唔想掂呢樣嘢，可能。 Okay, 好啦好啦， 都唔係唔想掂嘅，而係真係自己未必會揀入去戲院睇嘅。咁、而真係因為今次節目咁咪入去睇囉，入去睇咦原來 ok 喎，好正添喎，即係起碼我睇個戲嘅時候呢，我係好投入同埋好鍾意，因為佢入面講緊一個綁架嘅事件啦，咁我覺得嘩好有張力啊，我會不斷咁度跟究竟之後會發生緊咩事啊，同埋嗰啲角色們呢，佢哋去處理呢一個情景入面呢，亦都覺得喂佢竟然會咁樣做，即係喺一個直播室入面，佢會繼續選擇做直播，將件事出街，然後 被逼 嘅 喎， 佢有啲被逼嘅嚟， 都係 啦，冇錯，就個導演係，既然係咁啊，咪做好佢咯，橫掂都係直播啦， 都係想做好份工啫。 係咁，呢啲敬業熬業嘅咧，我哋真係好需要嚇，我哋做直播嘅同事好需要學習嘅，電台電視都係。咁啊喂，咁啊大家睇完呢一個電影之後，你哋有啲咩感覺咧？一齊傾下先啦。 喂，我幾中意個戲啊，成個即係第一樣嘢，我就覺得佢本身咧一開始個設定咧係一個咁嘅電視錄影廠度有個不速之客入咗嚟，即係挟持人質咁樣啦。咁佢嗰樣嘢咧，佢點樣一步一步咁去鋪排咧？其實佢由一開始絕大部分人被困咗喺嗰個錄影廠入邊咧，其實幾舞台劇噶。我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啊？因為有一個即係啲典型嘅我哋叫荒誕劇啊、absurd 嗰啲咧，困咗喺個地方，你又唔走得。 你又做唔到其他嘢，咁你要想辦法解決嗰個問題。咁但係而家就係佢唔淨止喺個嗰、那個直播室入面啦，佢牽涉到一啲唔喺直播室入面嘅人物啦。咁慢慢就嗰啲人呢亦都有啲要嚟到現場啦。有啲呢就去到最後佢哋就真係成寨人就離開個直播室去咗另外一棟大廈啦，呢、這個都幾勁喎場戲咁。但係單論成件事去追住呢，我覺得編劇嘅鋪排係好好嘅。即係入面點樣一步一步咁樣做，即係其中一樣嘢我覺得而家等陣都要講故仔㗎，但係佢點樣一開始警方介入，然之後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嘅叫我應該點叫 綁 架犯啦，係啦，嗰、那個犯呢係到最後點樣拒絕同警方聯絡，佢一下子就將嗰樣嘢停咗，然之後令到個戲反而係推進得好啲嘅。因為如果唔係呢，我哋太過周旋喺警察度，反而呢個戲去唔到㗎。咁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處理嚟，所以我 in general 我都同意噶，係好追嘅，我好中意呢個戲。 其實我係睇咗條 trailer 嘅，之前睇戲，咁我就已經好想睇呢套戲噶啦。咁樣 你唔使升到區下住，你有啲病啫咁 樣。我今日應該要温柔啲咁樣講，可能好啲。咁但係我覺得呢套戲好咧，就佢、是。都係講金融，譬如好似你咁講，但係佢唔係好似華爾街啦，或者係華爾街狼人啦，或者係我哋之前有The Big Short 啦，即係孤注一擲啦，咁係講嗰啲金融界裡面嗰啲嘢嘅，佢係真係用從另一個係就係啦，節目主持，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啦，呢啲即係你電台會多啲添啦，即係啲師奶會打佢，真係問佢喂，我 一定師奶嘅， 五個二應該幾時放啊咁樣啦，係嘛？我每一次睇完呢啲，我其實我都覺得好笑，即係嗰啲。叫做是咩咧？財經評論員啦，呢啲佢哋講啲嘢咧，基本上你覺得即係其實咧，你去到嗰個位咧，如果佢升唔到咧，咁就會跌翻落嚟噶啦。如果係過咗咧，咁佢就可能會繼續升嘅。咁真係，但係有真好多人信嘅，但係真好多人信嘅。咁所以佢今次咧就揾咗呢一個嘅即係角色啦，係呢個電視。嘅節目主持，去由呢個角度去睇嗰件事咧，咁其實都係好有趣，我覺得，唔同我哋之前睇嘅一啲啦，起碼，咁其實佢戲一路追落去咧，都有一啲係我哋surprise 嘅位啦，我估係，即係我哋會見過好多次嗰啲橋段，但佢今次係用咗一個另外一個方法去處理，而係好成功嘅，我覺得，咁呢樣嘢都係令到我都好中意呢個戲啊，所以。 好啊，咁咧嗱，我哋转头咧就翻嚟咧，再同大家讲下《华尔街绑架直击》呢一个戏嘅故事内容先。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劇之本啊，今晚咧同大家讲《Money Monster》华尔街绑架直击呢一套咧，系由 Jodie Foster 咧去导演嘅一个作品嚟嘅，劲啊！咁而咧今次嘅编剧咧就有 Alan De Fiore 啦、Jim Corf 啦，同埋 Jamie Linden 嘅，冇读错啊嘛， 冇啦。 咁啊，今次个故事系点咧？嗱，大家可能已经喺戏院入面睇过啦，都系未睇过嘅话咧，就可以听一下我哋主持咁啊，由阿初咧为大家现场去直击、 直击今次嘅直击去睇啦，知咯，我讲大佬 讲少少啦， 呢个好重要嘅，我哋咁啊， 咁啊，一入到去啦，我哋就见到啊 George Clooney， 佢就系应该系一个电视节目主持嚟嘅、就主持一个即系金融嘅节目咁样啦。咁啊，好得意啊，嗰、那个风格好搞笑嘅，即系佢唔知做咩 hip hop 主咁唱粤歌咁走出去跳粤舞。 好似掌門人咁樣啊！ 係啊，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我認為係一個形容為係一個即係好似唐衣咁樣嘅狀況，就令到啲人睇好似好易睇咁，佢就搞下笑咁樣啦。咁啊，但係咧，原來咧，今日呢一個節目咧，就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啊，就係咧佢哋嘅導演啊。就由 Julia Roberts 飾演嘅嗰個導演咧，就係原來佢係 Last Day 嚟嘅，但係咧原來呢個節目主持啊 George Clooney 咧就唔知嘅，咁咧佢就即係話好偷偷做埋呢集佢，咁就過對面台嗰度去第二個電視台去揾食㗎啦，咁啊預示者就準備開始啊，但係咧淨係喺佢哋嗰個溝通個過程咧，就發現咧即係佢哋原來一路嗰個合作咧都有少少問題，其中一樣嘢咧好出名咧就係呢個節目主持咧就成日都唔跟稿嘅，即係自己咧中意咧就自由發揮就爆肚嘅咁樣。咁啊点都好啦，咁啊同佢讲咗喂唔该你唔好搞搞震啦，佢成日讲讲下唔知讲咗去边咁啦，就爆肚。咁但係喺呢个时候另一边厢呢就有一个人呢就鬼鬼鼠鼠偷番薯咁样呢就捧住两个盒走入嚟，咁啊下面 secure 俾佢过喎，咁啊入到嚟呢 點知咧就呢個人咧就係入到嚟就掹支槍出嚟咧，就指嚇喺個直播室入邊嘅人，亦都係指住阿 George Clooney 就叫佢哋唔好停個直播，繼續現場直播。咁原本停咗停，即刻就現場直播啦。呢個人入到嚟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佢之前就係跟住呢個節目主持俾嘅所謂嘅 tips 啦，就去買咗一個即係應該係啲基金之類咁嘅嘢嚟㗎。係啦，咁佢買咗呢個基金咧，點知咧就蝕咗60,000蚊。 但公司係股票嚟㗎， 應該係基金嚟嘅，我個理解係、okay. 因為佢係有個 algorithm， 即係有個運算模式，就幫佢哋去投資咁樣。咁當係咁啦，因為個影響係唔係好大嘅。咁佢就咁樣就買咗60,000蚊美金，就蝕曬。咁呢個咁嘅基金咧，原本咧就係因為上一次咧，呢個 George Clooney 作為個節目主持人咧，就喺個節目度咧又係啦，佢就爆肚咧，就走去同人哋講話，哇！真係真係實食冇黐牙啦，就同人哋講話好穩陣啊，穩陣過你存款喺銀行啊咁樣。 穩陣過做定期。 係啦，咁人哋聽咗嗰個人唔係好識嘅，咁啊照咁講，就將佢咧嗰60,000蚊咧就走咗去買。咁但係後來我呢個故事亦都得知咧，就係呢60,000蚊咧，其實就係佢媽媽啱啱過身，俾咗層樓佢賣咗層樓就有60,000蚊。 就係話遺產嚟㗎啦。 係啦，真係可以話係佢遺產啦，佢就抌曬落去，點知就渣都冇得剩。而到最後咧，嗰、那個咁嘅基金嘅 CEO 咧出嚟就係話：哦，唔好意思啊，因為我頭先咪講過咧，佢係有個 algorithm， 即係有個運算模式，一條數學公式嚟嘅，就係、是、根據個市場嘅狀況咧，就幫嗰啲人攞嗰啲錢去投資。咁理論上就有一條咁勁嘅數學公式就唔會蝕嘅，點知嗰日個電腦出咗少問題，就導致突然之間咧，佢嗰個運算模式咧就唔知點解停止咗買賣，就搞到所有人咧就喺一日之間咧就蒸發咗8億美金，而嗰60,000蚊美金即係呢一個故事嘅主人翁呢一個咁樣嘅，你話劫匪又好，綁匪又好啦，去到咧。就話我就係咁樣唔見咗60,000蚊美金，而家我入嚟就想攞翻個公道。咁但係佢所謂嗰個攞翻個公道係咩咧？第一樣嘢佢就係指證就話，喂係你喺電視機度親口同人哋講，話仲好過做定期喎、哦，咁樣係你講啊嘛，即刻就播翻當日嗰個錄音出嚟。 因為 George Clooney 話冇啊，冇咁講。 我點會咁講啫？我冇咁講過咁樣。 係爆 台爆得嚟， 即係呢啲吹水啲嘢。 係啦，佢就講得太大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係因為其實件事都危險噶嘛，所以咧，呢個導演咧，亦都係第一就係想辦法咧，就係話叫啲人可以疏散佢哋，疏散咗啦。第二咧，因為呢件事係現場直播啊，佢唔報警已經即刻啲差佬衝曬嚟啦。第三咧就係呢個導演係得意啦，佢就係話。喂，既然係咁嘅話，咁、那個節目都出緊街啦，做好啲啦。佢有個先係好得意啊，就係叫個 cameraman， 喂，你褪前啲啊，或者你叫嗰、那個叫嗰個綁匪咧褪翻入啲，因為佢喺個燈出邊啊，唔係幾靚嘅 陰影啊。 咁跟住佢一喐部機咧，嗰、那個綁匪就喂你做咩做咩做咩有部機？佢話嗰個攝影師同佢講冇啊，因為導演同我講咧，你咧嗰個位咧有啲陰影，佢話咁樣唔係幾靚，所以你唔合。嗱呢樣嘢輾轉咧，係令到嗰個綁匪咧，佢開始咧有啲咦？點解咁佢冇 expect 過係咁啊？但係咧，佢竟然聽到呢樣嘢之後咧，佢做咩啊？佢褪翻入個光度，係咪呢度啊？呢度最靚係咪？咁我企呢度啊！即係呢度，我哋慢慢開始咧，就明白咗嗰個咁樣嘅綁匪佢嗰個心態咧。其實佢唔係要靚仔啊，係因為佢係好需要佢將佢嘅睇法要講俾呢個世界知。佢嚟到咧，亦都冇諗住係即係有命走啦，翻出去咁滯啦。佢嚟到唔係話有兩個紙盒嘅，其中一個咧就係一件嗰啲即係有件係背心啦，就上面有炸彈啦，就叫 George Clooney 著咗，然之後就攞咗一個遙控器撳咗個掣，佢一放手咧就會爆炸啦。佢話。咁就死啦！而家就個情況就係咁啦，喺一個密室入面，個導演咧同埋有啲攝影師咧唔走得 ，George Clooney 同嗰個綁匪唔走得，咁咧其他警察嗰啲就想辦法入去救佢。咁於是者警察就查到啦，呢、這個人就原來有個女朋友就有咗咁樣啦，咁就嗱臨就叫呢個女朋友嚟啦，嚟到就想辦法說服佢啦。咁於是都係說服唔到啦，呢、這個女朋友仲鬧佢：你係咪傻㗎你？將 咗 60,000蚊走去投資，你係咪癲㗎你？ 廢柴，你自殺啦咁樣。 咁樣打擊佢啦，真係癲㗎啦！咁另外咧，George Clooney 咧亦都話：，喂，你唔使驚，我係一個節目主持人，咁多人睇我嘅節目，我只要喺呢個節目度講一聲，可能幫到佢咧。跟住佢就喺個廣大嘅大氣電波度就呼籲各位，大家我哋幫幫佢。由於咧呢一個咁樣嘅基金咧，佢係一個自動嘅機制嚟，只要我哋令到個市升嘅話，大家只要支付少少，你就可以救翻一條命㗎啦。大家不如一齊攞少少錢出嚟投資，卒之咧真係好慢好慢咁升咗少少啦。但係佢到就話。 講咗一句嘢，就係話如果大家我係值得救嘅，大家就請你即刻捐款咁樣去投資啦。但係點知就係突然間嗰個市咧，因為講呢句就跌咗，咁啊死啦！呢個對 George Clooney 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喂，大佬啊，佢點解原來佢原本講嗰少少咧都仲幫到人，佢講自己話救佢咧，所有人咧突然間係放啊，直情係沽空啊，咁就好大件事啦。咁嚟到呢個情況咧，其實就即係都冇嘢可以做啊。但係咧，喺呢個 George Clooney 同埋呢個導演 Julia Roberts 兩個人嘅角度咧，喂，那個節目真係去緊。咁呢個 Julia Roberts 其實就一路都喺個耳機度咧，就講俾呢個 George Clooney 聽，喂，你要點做啊？要做啲咩？佢就俾一啲佢查到嘅資料啊，或者點樣佢。而到最後咧，佢哋覺得，喂，既然係咁嘅話，咁我哋就想辦法聯絡嗰一間公司嘅發言人睇下點啦。嗰邊公司個發言人咧，佢就喂聽到，喂我。得到嘅資料只係話個電腦出現咗啲狀況，我冇辦法咯。而呢一個咁嘅發言人咧，就覺得喂，我哋公司真係有啲責任噶嘛。咁佢真係幫手去查喎，佢就聯絡嗰個老闆啦。卒之到最後，我哋亦都發現嗰個老闆其實係個男朋友啦。咁原來咧，其實呢個老闆咧就話唔知走咗去日內瓦定係點啦。但係咧呢個女仔咧，呢個咁嘅發言人咧就開始發覺喂唔對路喎，佢嗰個咁樣嘅 passport 冇去過日內瓦喎，反而去咗南非喎。咁慢慢將呢啲資料講咗俾個導演知咧，咁導演就開始發覺喂唔對路喎，輾轉咧佢哋翻查所有嘅資料，發散曬，用 hacker 又乜到咧，就查到呢一個咁嘅老闆咧，根本就冇去到日內瓦，佢去咗南非。而到最後咧，亦都查到咧，就係咧，好可能係有一啲嘅內幕喺度。而到最後 ，George Clooney 咧就連同埋呢個咁嘅綁匪咧，就係原本警察話救佢啊，但係救佢嘅方法係咩咧？就是、開一槍射佢個腎，因為嗰個遙控器咧就喺佢個腎前面。 我想話咧，最近太陽的後裔做過呢一幕嘅，知唔知？係 啊， 就係宋仲基咧，係要射宋慧喬嗰、那個，又係要想射爛佢嗰、那個。就係接收係，咁但係人哋當然好浪漫係成功啦。 係，咁但係佢呢一個咧就好慘啦。到最後亦都出現咗一個咧喺近代嘅電影咧都幾經常出現嘅，就係、是、一個我哋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就係嗰個被綁嘅人咧係同情咗個綁匪啊，即係有個咁嘅病啊，正係因為一單事件啦，唔講啦嗰度。總之佢就同情呢個綁匪，亦都係覺得喂，如果要查呢單嘢嘛，咁同埋咧呢個綁匪亦都漸漸同佢講咧個炸彈漏嘅。咁所以就喂咁唔掂喎，咁就匿埋咗个绑匪背脊，然之后两个人咧就走咗去嗰个基金嗰个公司嗰度啊，就去想办法去搵啊，唔系嗰个基金公司啊，应该系唔知嗰个交易所咁样嘅。咁喺个交易所原本就话捉咗个 CEO 嚟访问，因为嗰个基金嗰个发言人咧就想办法捉咗个 CEO 嚟，到最后嗰个 CEO 发觉俾人 trap 咗嘅时候，佢已经走投无路啦，就大家就困咗喺嗰度入边啦。咁然之后咧对质之后咧，亦都系证明咗，即系因为电视台嘅导演啊，同埋啲 hacker 喺各方面嘅证据支持之下咧，就真系举证到，就讲到呢一个咁样嘅CEO。其实就出紧术，就是偷咗啲钱去做啲其他嘢，亏空咗咁样。咁到最后咧，呢一个咁样嘅绑匪咧，亦都系佢即系所谓嘅心头大石解决咗之后咧，竟然咧佢就系做咗一个可以话系好蠢嘅举动啦，就系、是、佢放低咗嗰个咁嘅遥控器， 佢谂住自杀， 佢谂住自杀，但系就系警察喺咁嘅情况之下，就即刻就开枪射杀咗啦。而 George Clooney 咧，亦都系即系好惋惜呢件事啊，因为其实。佢係嗰個 so call 嘅好人嚟啊嘛，即係到最後雖然佢做咗一啲嘅壞事，做咗一啲嘅錯事，但係其實佢係被逼㗎。但係到最後嗰個咁樣嘅 CEO 咧，就俾警察咧就係扶住佢，喂、哎、你冇嘢啊嘛，就送咗佢出去。咁就喺嗰一幕度，當場係冇事啦。咁但係個事件就可以話過一段落，而到最後當然嗰個咁樣嘅 CEO 亦都係俾人哋追債啦。而呢一個咁樣嘅節目主持同嗰個導演咧，咦反而就係佢哋重修舊好，因為經過咗件咁嘅事之後咧，呢個導演同埋呢一個節目主持咧，都開特別係個節目主持咧就知道喂自己爆肚，即係好唔尊重人哋，好同人哋合作唔到啦。但係到最後咧，即係我嘅理解，如果冇錯，個導演係決定話我唔轉去第二個電視台，留翻喺度繼續同佢一齊工作，咁嘅故事就咁樣完咗啦。 呢一份係劇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啦，今晚咧同大家讲 Money Monster 华尔街绑架直击嘅。咁我哋睇呢个戏嘅时候咧，好容易就会谂到依家我哋嘅金融嘅市场啦，尤其是香港就都叫系一个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好多人喺呢个金融嘅市场入面搵钱啊，亦都有好多人即系会选择去投资去赚钱啊。咁点知佢哋就赚到啊，当然系最好啦，蚀咗亦都唔少。咁我哋亦都可以睇 嗰啲强积金啊嗰啲咧。 大家一齐蚀， 一齐 蚀嘅呢个全香港。 强积金就唔好讲啦，不过有好多人就另外自己会抌副身家出嚟投资嘅，咁而可能亦都有好多人蚀咗钱嘅，咁。其实呢就睇呢个戏呢我都会即係同样地同嗰个绑匪呢有同样嘅疑问㗎啦，就係究竟啲钱即係何谓蒸发咗呢，或者係蚀咗，究竟蚀咗喺边度呢。咁我其实一入去即係睇到呢个事件嘅时候呢，我首先係代入咗嗰个绑匪嗰个角色先。我真係问係囉，我好想知道嗰样嘢喎。但喺个戏剧嘅情节就係、是冇咗百億之後，其實好似冇乜人去真係去查究究竟嗰百億去咗邊度，點解會冇咗百億？ 咁今日好彩啦，我哋有個經濟證券分析師專家、經濟學家喺度。 咁我知道姑咧之前咧就係讀經濟定係呢一方面嘅嘢嘅，咁可以同我哋解釋 一下。但我選擇咗唔做經濟，因為 咁啊，應該有出路啦。 但知識上面我想想真係有冇得解答，不過呢個都唔係好重要嘅。 係啦，即係2008年啦，即係美國金融海嘯之後啦，其實即係我諗成個市場同埋所有嘅即係國家都開始反省啦，即係點究竟呢樣係咩事，點解會搞成咁咧？咁所以你近幾年都開始見到有啲電影開始浮出嚟啦，即係就係講呢樣嘢。咁其實呢一套戲咧，佢哋2012年已經寫咗個劇本啦，咁不過要等阿 George Clooney 個期咧，就到2015年先係拍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就係同埋之前譬如孤注一擲啦，其實都係咁樣出嚟嘅呢啲作品。咁我哋開始見到就大家都開始去諗，究竟點解好似個市好好噶，好繁榮，咁點解突然之間會變成咁樣嘅咧？係啊，點解會突然間會好似全部人都蝕錢蝕咁多，蝕到啲嗰啲係咪雷曼兄弟又倒冧啊？咁點會咁樣？咁大家都喺度開始去諗，究竟個社會發生咗咩問題咧？這個金融系統其實係咪有啲乜嘢嘅問題？點解會出咗咁多事，但係好似冇乜人需要孭鍋嘅喎？咁我諗係大家雖然到而家都仲係咁樣，但係大家開始會去真係諗下問下呢一樣嘢係 嗯， 喂，呢個所謂嘅金融系統，我雖然唔係專家啦，但係我都走去 study 過一啲嘅，即係 你用咗好多本金去 study 嘅，梗係啦，唔係點會有認知咧？係咪？咁啊，但係我到最後嘅結論咧，即係當呢個世界一日咧仲有貨幣政策咧，係 啊， 呢個世界係冇乜得救噶。即係你諗下，而家嗰啲所謂銀紙，全部話印銀紙，真係印出嚟㗎？你以為唔係印出嚟，喺個電腦度撳個數㗎咋？然之後入翻個電腦度，又話有幾多 reserve， 跟住就可以借俾你。嗰啲全部係譜嚟㗎。 因為而家啲銀紙真係以前佢係要有你個幾多嘅黃金 幾多擺喺個庫入 邊，咁樣你先可以印幾多。但係而家已經係冇咗呢一樣嘢。 咁滯㗎， 即 係 中意印幾多就印幾多。咁所以錢嗰個價值其實真係你都唔知道其實真係幾多嚟嘅。 係啊，所以全部都係數字遊戲。你話蒸發咗好易蒸發㗎咋？ 因為根本唔存在嗰樣嘢， 只不過對你當你係好少嘅時候咧，嗰樣嘢就係你嘅全部啦。係 啊，冇錯。 所以真係有啲大時代嗰種感覺咧，去到最後一集咧，就好似嗰個咩啊，個師傅啦，就叫阿劉青雲就及早抽身啦。總之就唔好掂啦，最好就係、是。 但係問題嗰個問題就係你唔掂咧，你又永遠都贏唔到錢，即係永遠都賺唔到嗰、那個錢咧，因為個社會大部分人 係 啦，就係跟住嗰樣炒好似出嚟，先會買到樓又剩。你真係就咁去死死地做嘢咧，你真係有排都係啦，即係 買牌都上唔到車。 所以係變咗。 多謝經濟分析師同我哋今日嘅分享，我哋都講翻我哋啦。 所以都係要賭一波啊！ 喂，但係講翻個戲啦，個戲咧好似即係好寫實嗰種感覺嘅，其實有件事咁嘅事發生咗喺個直播室入面，但係當中咧我都覺得有啲橋段咧，會唔會係即係喺戲劇上面需要，所以做咗落去而跟住俾個戲行，就譬如係話當個綁匪係咪真係咁容易可以入到一個直播室入面去？發生呢件嘅事件咧，呢個係第一，我已經諗下會冇理由即係鬆懈得咁緊要嘅。咁另外就係、是你去到要去即係揾個綁匪嘅女朋友上嚟、去勸嗰個綁匪， 咁警察一定一早已經同嗰個女朋友溝通好㗎啦，有乜理由俾佢喺個鏡頭面前咁樣去數臭嗰個嘅男朋友嗰個綁皮呢件事，我又覺得有啲冇乜可能會發生㗎喎，咁樣。尤其是仲有一點就係呢，去到最後當啊 Julia Roberts 佢去好似已經查到曬所有嘅嘢啊，然後將嗰件事好似做節目咁樣去播出嚟俾所有嘅觀眾知道，原來佢係呃錢呀呃人呀咁樣。但係喂，嗰啲嘅 research 啊，查案咁樣去查啲證據出嚟，係咪咁容易查得到啫？好似真係半個鐘唔夠已經可以將成 件事證明啲警察有幾廢啊嘛， 同埋證明啲 hacker 有幾勁。 係啦 ，hacker 最緊要 嗰、那個同個罷 工同個罷工嗰個對話嗰個鏡頭，唔知點解又可以睇得到嘅，即係呢啲嘢突然之間咁拱出嚟，我覺得。好似佢喺一个咁写实嘅状态底下，佢想呈现一样嘢，但系呢啲嘢又好似唔够实在。大家 我觉得我第一个 point 咧，其实又唔系真系咁难嘅啫。我觉得我哋入嚟即系呢度广播，我见阿初成日都系啊，成日初成日都唔使攞个牌嘅， 系啊， 都已经入到嚟嘅。 系啊，以入香港电台你只有被有阵时入到嚟 嘅。呢度都有直播噶嘛，系咪？ 个个都得噶，唔系错先得噶。 又唔系咁难嘅，我觉得。咁至于但系老婆嗰个咧，我好中意，真系嗰个 边个女朋友？ 女朋友嚟嘅嗰个系 女朋友未结婚嘅，未结婚嘅。 哦 ，OK， 咁啊，女朋友嗰场啦，我觉得。以佢呢個女朋友咧，即係咁勁咧，佢係真係會同，即係佢好想要鬧呢個男嘅男朋友，所以佢係會呃住個嗰啲警察嘅。就算警察問佢，佢都話係，我會，即係同埋警察你點會諗到？我哋睇過呢啲劇情係無數咁多次啦，係咪？呢啲咁嘅橋段係咪？中外嘅電視電影好啦，睇過無數呢、這個，即係永遠都唔會係一種咁樣咯。你都唔會 expect 佢真係會咁樣。我睇嘅時候都係諗住佢鬧三句嘅啫，跟住就會轉㗎啦。 即係要轉態啦，氹翻佢。 點知佢真係踩到落尾，都係鬧你廢柴。 呢個我其實我都覺得好嘅，因為即係我哋講嚟講去，好嘅戲都係嗰八隻大字，情理之內，意料之外。我完全相信呢一個咁樣嘅太太。喂，佢有咗個 B B， 佢都好大壓力噶。佢嗰下突然間聽到話自己個老公做啲咁嘢，去到聽到話佢60,000冇曬，廢柴仲爆炸。 仲要你如果睇翻成個戲咧，你。佢個老婆某程度上一定要咁咧，先至合理嘅，因為佢話最初嗰個即係談判專家就話呢一個犯啊，一定係嗰啲獨男啦，或者係即係同阿媽，一係就同阿媽住嗰啲群格仔啊，係嗰類噶啦，一定係。咁但後嚟發覺原來佢係唔係噶喎，佢係即係有個仔，甚至係即係佢甚至係有個 B B 仔，即係就係出世。咁點解會走嚟做一樣咁戇居嘅嘢？即係你尤其是嗰個犯直情話，佢都諗住自己係即係行唔翻出去噶，佢都預咗咁樣，咁點？點解會咁樣咧？然之後你而家知啦，因為佢有咁嘅老婆，你知道佢翻去同我老婆咁講咧，佢真係仲慘過死啊！ 哦，原來個出發點係 一個婚姻嘅問題， 係要同老婆交代先至咁樣做 嘅。佢交代唔到噶嘛，咁所以佢先要行一個咁極端嘅方式，即係咁，所以你只有呢個咁嘅老婆，咁呢樣嘢先成立過又真 係。哦，我又冇諗到呢一點。 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橋段咧，即係佢係好。突破格咁樣去做，但係又合理喺成件事裡面。咁我好似好欣賞佢。 不過我純粹係覺得，即係呢個人物係完全合情合理㗎。其實我唔覺得嗰個位係話，即係當然啦。阿傑頭先個講法就係話，咦個差佬點解即係會俾呢件事發生？喂，嗰件事其實佢哋都想 stop 啦 ，stop 唔到，所以我依然覺得合理。 拉走佢，收尾都係拉走 啊！根本拉走咗佢，但係把聲就繼續播緊，應該支麥都 cut 咗嘅咧，就有乜理由？ 佢哋唔清楚，佢哋即係諗住拉走，即係你放起上嚟嘅時候咧，啲警察 係導演可以 cut 噶嘛？ 導演就唔想 cut 啊嘛。 為咗個效果， 呢啲咁勁嘅嘢梗係出街啦，係咪先？ 但係節目喺隔離隨時死嘅咯喎，佢再咁樣鬧落去， 不過真係唔知嗰個位，其實大家都唔知嘅， 唔知個反應會 係 點樣。 即係我覺得最難處理嘅其實係就係Julia Roberts。佢即係呢個導演嗰個角色，喂，究竟想點？佢 risk 緊一個即係佢個 partner 咁樣嗱，好得意啊！因為喺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其實佢兩個關係係有啲問題噶。我哋 sense 到，因為呢個導演係想走噶嘛。佢中途究竟係喂救佢定唔救佢咧？咁當然我哋知道佢一路係想辦法救佢啦。我哋當然係知道，但係咧，因為下面最大個 risk 始終係下面就係 George Clooney 就俾人綁咗個炸彈喺度嘛。雖然我哋後來知道係假噶啦，同埋嗰個炸彈如果一爆嘅話，應該係方圓嗰係啦。總之就佢都應該都命不久矣㗎啦，佢自己 我反而唔知啲警察會即係。 覺得嗰個炸彈係咁勁咧，唔知憑乜嘢？ 即係覺得 有個軍火專家噶嘛，有個軍火專家講過，咁嗰個專家真係專極都有限啦。 炒友啊， 睇下 先，係 嘅原來。 咁啊點都好啦，即係但係我哋如果睇話，即係我同意 Lucretia 個講法就係、是，其實我哋睇翻個戲咧幾個大嘅 twist。即係幾個大嘅轉捩點啊！嗰幾個位咧，其實編劇喺落筆嘅時候咧，係諗得好好嘅，就係、是、包括我哋頭先講嗰個女朋友啦，包括我哋頭先亦都講話嗰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啦，即係咦去到嗰個位 ，George Clooney 係走翻嚟係突然間同情去幫佢，喂你做乜嘢無啦啦做乜嘢嚟幫佢？因為連啲警察都係喂做乜嘢啊？有幾個好大嘅 twist， 而係我認為係情理之內。意料之外嘅，咁呢一個如果睇過個故事嘅格局，因為前段咧佢完全要密封咗喺嗰個咁樣嘅直播室入邊咧，淨係睇編劇嘅功夫嗱，呢一個一定係其中一個好嘅示範嚟。你睇佢點樣 set up 一個密封格局，呢、這個密封格局真係平時咧，我哋話嗰啲咩金田一咧，呢個係一個密室殺人事件，每次都要諗嗰個密室噶嘛。咁但係個編劇而家點樣 set up 咗個密室，而令到佢合理，而佢用合理嘅一啲唔同嘅資源，包括就係話對方嗰個基金。有个发言人啦，而嗰个人佢唔知点解咁正义啊，即系佢好正义，跟住佢又帮手去查嗰单嘢啦，亦都系指证咗，即系其实佢深刻佢真系指证咗佢嗰个男朋友出嚟噶嘛，因为佢觉得哇佢哋有责任，呢、這个真系喺嗰个基金入边唯一一个好人，因为另外一个老细都系唔帮佢噶嘛，嗰个老细甚至系即刻话找佢，然之后令到佢冇晒。 佢有啲人有啲助手帮佢嘅，但系 有啲其他人唔帮佢啦，系嘛？即系但系到最后系嗰一个系成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力。去幫佢解決件事，即係如果唔係搞唔掂件事，但係點樣做到呢個密室格局，然之後用到一啲合理嘅唔同 resources， 令到呢件事能夠推進咧？喺成個 setting 啊，即係成個戲嗰個設定方面咧，編劇係做咗唔少嘅功夫。呢一個係我諗大家再去重睇呢個戲或者去分析呢個戲嘅時候咧，你去睇就係、是、我永遠都係咁講嘅。其實好嘅戲咧，其實都會出現咗咁嘅狀況，就係、是、編劇喺佢設定成嚿嘢嘅時候咧，係所有嘢密不透風嘅，佢全部嘢。設定好曬，然之後個戲推進咧，就好自然會慢慢步向呢個咁樣嘅方向，就係、是、個結局。當然啦，阿傑佢頭先講咗一樣嘢，我深刻同意嘅就係、是，喂有冇搞錯啊？那個電視台只係喺一個直播幾個鐘嘅情況之下，就咁樣解決嗰件事。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冇辦法解釋嘅就係入邊有幾個打機好叻嘅嗰幾個 hacker， 嗰幾個就 嗰啲 係 嗰啲王牌， 嗰啲係神嚟㗎啦，喺而家係即係神解決咗件事 㗎嘛。 即係你可以，我哋可以話呢個位置有少少得估啊。即係因為呢個位佢個能力實在突然間太大啦，即係大到一個位置我哋冇辦法解釋。但係的而且確咧，就係我哋唔能夠即係否認我佢可能嗰個能力真係咁大，因為到最後其實最有力嗰個指證咧，佢只不過係用一個面容嘅搜尋啊，佢喺一啲咁樣嘅閉路電視度搜尋到，就係呢一個咁樣嘅基金嗰個 CEO 同埋嗰個罷工嗰個首領啊 Mambo， 佢中文亦仲孟波啦，佢呢兩個人嗰個對話，佢擺咗一段咁嘅嘢出嚟，嗰、那個其實我哋都聽唔到內容啊，但係嗰個咧就成為咗個好有力嘅指控，因為嗰個基金嘅 CEO 佢話我冇見過呢個人，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喎，咁你同佢喺度鬧緊交係咩解釋咧？然之後就播呢條片出嚟啊嘛，呢一個成為咗個好有力嘅指控，到最後個 hacker 唔係真係查到啲咩好有力嘅指證出嚟㗎、嗯，但係呢個畫面亦都因為佢講咗佢咁嘅説話咧，就變成咗個好有力嘅指控，起碼令到佢唔可信先。咁呢個亦都係之後，因為到最後警察當時就係第一樣嘢要救佢哋啦，救咗呢個咁樣嘅基金嘅 CEO 啦，同埋呢個節目主持人啊 George Clooney 啦。咁但係到最後亦都因為有啲咁樣嘅資料流出咧，亦都令到嗰8億嘅美金咧係沉冤得雪啦，即係可以揾得翻就原來呢個人咁樣。所以即係不論。唔係你之前話阿傑之前話，喂佢嗰個咁樣嘅搜證喺咁短嘅時間係唔係就真係成單案查曬出去？其實唔係嘅，但係我認為嗰個位亦都係足夠令到個戲有力，因為我哋作為觀眾，我哋亦都同情咗呢一個綁匪，因為佢原來作為一個咁嘅小人物，佢咩都唔係，佢自己唔見咗60,000蚊已經係佢畢生嘅積蓄。對於 George Clooney 嚟講，對於嗰個基金經理嚟講，根本乜都唔係。但係亦都因為佢一個咁可以話不智嘅舉動，但係其實佢係破咗間單大案。虽然他付上了是自己的性命，亦都是成为这个戏一个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见到 到，其實你如果睇呢一個咁樣嘅小人物嗰一條線咧，喺編劇嘅角度，佢點樣設定呢個人物？佢係一個咩人物？佢有個咁樣嘅女朋友，就嚟要生，有咗個 B B， 佢得60,000蚊嘅，你叫積蓄又好，遺產又好，佢要搏一鋪。佢聽到有人同佢講話，呢60,000蚊買落呢個基金度好過買定期，然之後佢得到一個咁樣嘅所謂嘅悲劇收場。對於成個戲個故事個最主要嗰個主人翁，即係話我認為係呢個戲嗰個主角阿 George Clooney 嗰個打擊啊，因為佢做咗呢個節目咁耐，佢一路都覺得自己喂就係喂喂喂咁樣，然之後佢就搞下笑咁樣，跟住佢又喺度講緊一啲即係佢覺得係啱嘅，但係到最後佢真係害咗個人，而呢個亦都係對於呢一個主角一個最大嘅 attack 嚟嘅成件事，即係亦都令到佢重新去審視佢自己嘅工作啦。我有理由相信嚇，即係雖然喺個戲入邊冇去講佢之後會係點，但係呢一個對於呢個主人翁嚟講，或者對於我哋身邊任何人，如果係喺呢個金融嘅事業入邊係繼續運作緊啊，投資緊又好乜都好，我哋亦都重新去睇呢件事。所以我覺得成個戲到最後嘅成功咧，佢點樣設定呢兩個人物？點解佢一開始佢會跳住 hip hop 咁樣入嚟啊？然之後即係換世不公啊，即係中意爆肚啊爆肚啊，到最後佢發現原來講嘅嘢影響嘅之大啊，到最後亦都係成為咗呢個戲最重要嘅主題，點樣咁樣呈現出嚟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即係嗰個阿反啊，我哋叫做做啦，即係佢所表現嗰樣嘢，其實佢只不過係問咗一條問題啫嘛。即係當你冇咗100億之後，其實點解會冇咗100億咧？佢其實只係去問呢條問題，想追問個答案，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 但 係佢已經話明啦，係就算阿 George Clooney 嘗試去即係整個市，或者話我賠俾你啦，你嗰60,000蚊對我嚟少少嘢啫嘛。佢話明佢唔係要錢啊，佢唔係要你啲嘢啊，佢只係想要一個答案啊。究竟點解？而呢個問題應該係成個市場都會去問噶嘛。但係就係冇人會問，即係冇人會將問，而大家都只係接受一個答案，就係話你條程式出錯。就係、是、大家覺得可以接受啦。咁佢只不過係做翻一個其實正常人係會去問嘅問題。咁成個戲其實就佢只係想去咁樣就去會導致佢嘅悲劇啦，可以叫做。咁我諗呢樣就係、是、我都係個戲裡面我諗佢想帶出嚟一樣嘢啦。大家其實只要肯願意去問多少少，即係追問多少少，可能就已經有啲嘢會唔同。咁而其實 George Clooney 嘅角色咧，佢都係有即係、就是、做得幾好。佢一開始咧，其實係未開始個節目之前，其實係有講佢好多人去食饭啦，佢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食晚饭嘅人嚟噶，佢系即系每晚都有人食饭，佢如果唔系咧，即系阿 Julie Roberts 话你自己一个人食饭，佢就觉得好惨噶啦，佢系嗰种人嚟嘅，同埋佢觉得自己嘅影响力好大，所以佢可以即系唔理其他人啦咁样，系嗰种嘅状态。但系咧，我哋见到嗰晚咧，其实已经有嘅人咧系推咗佢几次食饭噶，即系改咗佢期，即系有少少已经预示佢似乎个知名度或者点样系有啲可能系。低落或者點樣已經係咁令到佢跟住喺個節目裡面，佢再去做嗰個啦，以為係即係叫咗人去支持佢買嗰個股票嗰度，咁而係跌嘅到最後對佢嗰個打擊，然之後再見到嗰個男仔，佢同佢講話你應該幸福過我啦，佢做咗個表咪話我冇又冇屋企人係嘛，即係又離曬婚，同啲仔女關係又差，你應該喺呢方面係贏過我啦。其實咁，但係跟住見到個女朋友咁樣去鬧嗰個男仔，即係佢睇到 佢自己都刪咗部電視。 係啦，即係佢自己，即係嗰個佢對呢個反嗰個感情嗰個關係啊，嗰個轉變慢慢，而點樣令到佢會去到嗰個即係幫咗佢咧？反而即係嗰樣嘢其實佢都鋪得幾細緻，同埋即係你唔會覺得。哇！佢點會啊？點會咁快又會即係幫咗人啊？即係佢其實都係好用心去做嘅呢樣嘢，而亦都我覺得做得幾好嘅。成個戲喺呢一條線嗰度睇住佢兩個嘅關係點樣慢慢變成為 partner 啦。其實到最後係咁、樣， 因為佢阿 George Clooney 真係發現其實佢都係俾人呃過一個，因為嗰個基金個老闆就係話一來佢喺日內亞啦咁，然後佢之後就發現原來佢喺南非啊。咁當中有一啲位就係話，George Clooney 發現佢自己都係俾人呃嘅，咁會唔會都係佢自己？ 都想喺呢一件事入面揾到一個所謂嘅真相咧、 嗯， 即係會唔會呢一樣嘢係佢都叫做良心發現，去想幫到成件事，亦都救到自己一命咧？咁呢個 我諗嗰個位就唔關良心發現事嘅。第一樣嘢就係我應該我哋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啊，你會發現咧所有戲劇，即係絕大部分嘅戲啊，都有一個咧永遠都甩唔到嘅命題嘅，就係所謂嘅真相。乜嘢係真實？差唔多每一個戲都會揾到一樣咁嘅嘢嘅，就係、是、有啲嘢我哋唔知道係真定假喎。佢想知道嗰個係真定假，任差唔多每一個戲都有呢樣嘢嘅。咁而呢個戲入面咧，就係、是、到最後亦都係跌咗喺 George Clooney 身上，亦都有一樣咁嘅嘢，就係、是、咦佢發覺自己深刻俾人呃咗喎。咁佢就覺得咦點解會咁嘅？因為嗰樣嘢唔再係一樣身外嘅事啊嘛，因為係原本就係嗰個綁匪嘅事啫嘛，唔關嘅事嘛。但係佢發現咦佢自己都俾人呃咗喎，佢都想知道個真相。咁佢自己嗰個動力咧就唔同咗啦，因為如果純粹 係為咗保命， 冇錯啦。因為佢原本嗰個動力咧就係、是、喂我第一要保命啦，第二就係有個咁嘅人喺我面前，佢話要搞單咁嘅嘢，我點幫你？又幫你唔到，但係都拉著咗佢啊，真係關佢事啊。咁嗰件事咧，佢個動力就有啲唔同。其實你如果睇George Clooney 嗰個角色嘅嗰個轉變咧，即係佢一步一步咁樣轉變啦。頭先 Lucia 都有提過，佢點樣由一開始喂佢保命嘅喎，由嗰個換世不公，然之後嗰個咁樣嘅綁匪入到嚟，佢諗住保命，到慢慢佢真係做嗰個節目，到佢已經唔係淨係做嗰個節目，係諗住要幫嗰個綁匪，到最後佢係唔淨止係幫個綁匪啊，係幫緊所有即係受害嘅人。即係你見到佢嗰個改變，因為你如果睇個戲咧，一開始佢嗰啲咁嘅表情、嗰啲咁嘅態度啦，到最後嗰個綁匪俾人射殺咗，佢嗰個表情、嗰個態度，喺呢個係喺編劇、導演、演員三方面都有做啦。當然就係點樣去到嗰個位，我哋見到呢個人物佢改變咗啦。咁呢個亦都係成個戲，我覺得嗰個主題點樣發揮得最好咧，係喺佢身上面咁樣彰顯出嚟嘅咯。 同埋咧，我諗一個好嘅戲咧、就是，就係即係嗰個主角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佢係唔係話即係一個理由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佢，如果我哋可以諗，如果佢喺一個正常情況之下，佢知道自己俾嗰個人呃咗，佢未必會用咁嘅力度去查個真相。但係而家佢係一個首先有生命威脅，而佢都知道呢個人係犧牲緊佢自己嘅嘢，係去追尋呢個答案嘅時候，我諗亦都係會令到佢喺嗰一刻係多咗好多動力，係令到將佢本身可能個心有少少想嘅嘢，係會真係願意真係都一齊去做，即係咁樣。咁、那個戲你會見到，所以係如果你覺得係順嘅，即係你睇到佢嗰樣嘢，係因為佢就係中間喺個過程裡面，佢已經擺咗好多呢啲嘢，令到推到佢嗰個位嘅時候，佢已經有好多個理由係要去做咯，已經唔係一個單一嘅理由，係成個環境令加埋佢自己裡面嘅有一啲嘅，其實佢可能曾經都有嘅疑問係。令到佢覺得我哋不如一起去做啦咁樣，當然啦，亦都有即係嗰個就係有警察無端端要殺射佢一槍，即係嗰個係一個外在嘅理由，令到佢會即係哇，我即係打我， 有冇搞錯？ 你咁係得唔知幾多個 percent 可能成功嘅啫，所以會有死啊 嘛， 咁所以佢喺嗰個位置就即係一定要哇，突然之間係一個再嘅催化劑，令到佢咁我哋不如一起啦，即係你 係我起碼保留咗 一張。 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咧，即係你可以係做得好特缺嘅。如果你即係做得唔好咧，即係編劇你夾硬要去到某一個位，但係佢呢啲位佢知道自己跟住要去出面啦，咁佢而設計到呢個咁嘅位，我覺得都尚算係可信啦。即係大家可以跟到咧，咁已經係都幾難得 嘅， 我覺得。 我諗喺編劇嘅角度咧，即係你諗下佢度咗條大橋啦，嗰條大橋就係咁樣嘅一個所謂密室啦，咁樣困住咗佢，然之後咧佢要想辦法到最後同嗰一個對方。嗰個 CEO 即係嗰個基金嗰個 CEO 要去嗰個交易所嗰度揾佢，然之後同佢對質，即係呢一條大橋佢已經定咗，而佢知道中間有個位咧，佢哋要由呢一個 building 行去嗰個 building。咁當然一開始佢可以想辦法唔喺嗰個 building 啦，即係佢再用其他辦法啦。我頭先即係入嚟直播室之前，我喺度諗啊，呢個戲有冇辦法改到全部喺曬個直播室度發生咧？點樣可以令到嗰個 CEO 嚟咧？我有咁諗過，但我而家唔需要諗住。但係個重點係佢喺。決定咗佢要咁樣去嗰個交易所嗰度，然之後有一場，因為嗰場其實而家幾重要嘅，就係呢一個綁匪壓住 George Clooney， 其實兩個人啦，即係唇齒相依咁樣行過去，然之後喺街上面所有人嘅反應，嗰一個咧，其實對成個戲嚟講，我覺得你係 絕對係重要，因為途人嘅所有嘅反應，有幾多人係嚟係笑佢，有幾多人係嚟即係以一個報仇嘅心態，有幾多人係純粹睇熱鬧。但係呢件事係令到成件事咧，由原本困咗喺個密室入邊咧，放翻出嚟喺個周遭度。咁我覺得呢一個決定好好啦。編劇喺決定咗呢樣嘢之後，點樣一步一步令到 George Clooney 嗰個角色能夠同呢一個綁匪同一陣線？走出去，我覺得呢一個喺佢明知道佢要行一條咁嘅路嘅時候咧，佢一路一路鋪排，令到呢個人物去同情呢一個咁嘅綁匪咧。我覺得佢係做得好，起碼我自己作為觀眾，我自己咋呢個係，我自己作為觀眾，我坐喺個觀眾席嘅時候，我完全冇質疑過佢去幫佢係唔合理嘅。咁我覺得已經係做得好好，因為唔容易㗎。係 啊 係 啊， 因為嗰件事一入到嚟就係、是，喂你做乜嘢啫？無端端攞槍指住我，綁我炸彈喺我身上面，但係我完全同化到，我完全即係我哋都提過呢個字啦。我哋 empathize 噶，我哋系同情嗰个绑匪，亦都同情我哋同理咗、明白咗 George Clooney 点解会帮佢咯。咁呢个系编剧绝对系应记一功嘅。 佢仲要系即系喺个压去个街上面咧，仲要做咗嗰个系佢唔觉意系射咗 开 咗枪射咗嗰个座道嗰 个监 制 嗰 个 制片嚟嘅，其实唔系监制，制片嚟嘅叫做系。 即系我觉得佢即系令到嗰样嘢，你会觉得。即係個悲劇性其實係重咗嘅，即係之後即係 雖然佢有啲搞笑嗰、那個制片 嗰個角色， 但係同埋喺街度跟住你見到啲人其實係支持佢噶嘛，係撐佢嘅，反而即係佢，所以當佢個命題就係其實係要幫大部分，即係亦都係呢個反映呢個金融海嘯呢一樣嘢嘅時候，咁佢嗰個行出街其實就係、是、好似阿蘇講係真係有佢嘅必要性啊！真係你會睇到就係、是、其實根本大部分人都真係受緊呢種苦噶嘛， 但係冇人出聲， 但係就冇人唔知係乜嘢機制之下可以去反映到呢啲問題，或者去即係追問到呢啲有錢嘅即係嗰啲公司嘅主持啊，即係嗰啲主席，究竟每一次有事嘅時候，大家只可以係即係呻下或者點樣咁，就冇一個方式可以幫佢哋去發泄呢一樣嘢。咁而家呢個人就係做咗呢件事啦。咁所以講我喺街嗰度，你見到啲人個個都哇，即係，但係到最後咧就係、是、啦，但係呢個人係要死嘅。而嗰個主席咧，就係大家去救佢，即係救咗佢嘅。 我最近都睇到有個報道話，香港強積金好似話上年蝕咗51亿，而嗰啲基金經理啊賺咗71亿咁樣。咁大家我都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下，使唔使去啲電台就唔好搞啦。你睇下有冇邊啲地方你覺得值得去啊？ 但係我覺得最令人發人心省嘅咧，就係成個戲個最尾嗰一下，其實好多嘅觀眾喺電視前面睇完呢一件事之後。好啦，靜默咗一段時間啦，跟住佢哋點樣 咧？又係繼續 日常生活，玩足球機繼續玩，走嘅走。其實嗰樣嘢好似冇一個解決，之後好似會繼續咁樣發生落去。咁所以即係喺今日節目嘅尾聲啊，都奉勸大家投資要謹慎，小心啲。好，咁啊，今日一劇資本嘅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一劇資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